的跟随主永不偏更。你是长江，我是泥土，扛到我做到我更像你。你是长江，我是泥土，扛到我 的时候，今天的启示经文在启示录12章1到12节，然后17节，我就 先读单数节，让弟兄姊妹来回应上数节。最后一节，请一起来读。天上显出在地上来，有一个妇人，身披玉头，找到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要用铁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哪里去？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的预备的希望，使他被养活1200天。 在天上就有了真正米迦拉同他的使节与龙真正，龙也同他的使节去真正。大龙就是那古蛇，这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倒在地上，他的使节也一同被摔倒下去。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必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主会同他在我们神面前受鞭 弟兄信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一同来最后一节，龙山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子女争战，到这里对，接受造见证的，感谢神，愿神祝福读他的话语的每个弟兄姐妹，把时间交给牧师。 刚才我们组里的弟兄也特别为刚才提到了，就是 Tornado 哈，就是昨天晚上在 Dallas 东边啊 Tornado。造成了蛮大的伤亡哈、啊，其实有大概有至少有11个人啊伤亡啊，我们真的不知道 Tornado 从什么地方来，从什么地方下来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保守啊，需要神的保守啊，我们也感谢神，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神。当刚才我们也特别为在医院里面的袁哥袁弟兄来祷告啊，这段时间在复健。前两天我们也去看了钱妈妈啊，她95岁，在家里啊。我们25号去唱诗歌给她听，报佳音给她听。我也知道，陆陆续续有许多姐妹之前之后都去探望她啊。我们是在为这些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也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是的，我们仰望你赐给我们平安，这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是一个真正的平安。不是只是在外在的环境，让我们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也许是有病痛，也许是有灾难，我们仍然在主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求主保守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还有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出城去旅游，像胡林一家，像小秋朱莉一家等等，都求主看顾保守。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家人在美国其他各州或是还在亚洲，在国内，在香港，在台湾，在各地我们在这个一年的终了末了的时候奉主的名也祝福他们，保守看顾他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陪伴他们一同过这个圣诞节以及这个新年，但是求主与他们同在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就是你看见了吗的最后一堂的内容你看见什么就 决定了你要如何去反应。常常我们只看见我们身旁的事情，没有看见一个更大的一个图案，更大的一个 picture 之所以我今天选启示录也是如此。今天是我们2015年最后的一个主日那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那启示录就好像一张图画一样揭示了过去、现在跟未来。他把过去、现在跟未来用一张图画来表现出来所以常常大家会容易解释错误。我们常希望把某一个特定的事件连接到启示录里面，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在哪里希特勒在哪里IS 在哪里或是美国总统在哪里、中国在哪里但是启示录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画，把过去、现在、未来都交织在一起，为了要让我们这个幕后的信徒能够得着鼓励，也信心能够坚固。从去年2014年到2015年，如果你想要用一个字来代表今年或是去年这两年，你想要用哪一个字来代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 One word for 2000 crazy 怎样的 crazy 吧有许多的疯狂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在北美常常都有大型的枪击案我们说这个四人以上伤亡的枪击案，其实算起来是每天都有一件，更不要说这些，比如说进入校园里面、进入这个剧场里面在法国巴黎、在美国进入这个 disability center 这个活动中心，大型的枪击案几乎天天都在发生。 crazy 还有呢，乱混乱 chaos 这个世界是一团的混乱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还有呢，用一个字来形容今年2015年， 霾， 阴霾的霾 雾霾了 北京的雾霾都看不见大楼了北京的雾霾那前些时候在巴黎还正在召开这次的气候变迁的一个大会极端的气候极端的气候，各样的灾难，还有呢，用一个字来形容2015年，我们看见许多的征战，许多的征战在中东地区的征战我们也看见许多的难民刚才讲到乱是二次大战以来最多的难民，有6000万的难民散播在欧洲各地散布在欧洲各地。如果我要用一个字我要来形容2015年，就是 extremism 极端，什么事情都是极端的，气候是极端的。到了今年年底这个科学家宣布正式这个地球的温度比工业革命前已经上升了1度，只要再上升1度，就是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2度，那就是人类的末日来到为什么呢？因为上升2度的时候，北极、南极的永冻层就是地底下的永冻层都会融化瓦解，里面的甲烷释放出来，它的浓度是二氧化碳的3倍、5倍，造成的温室效应，那就不只是雾霾而已了可能我们连呼吸的氧气都会受到影响，更不要说海水的上升所以极端的气候、极端的宗教，还有呢，极端的一些冲突，警察跟民众的冲突因着不同的肤色带来的冲突，那这样子的一个未来，人类的未来，这样子的平安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读到有一个妇人，她是难产的一个妇人那解经学家来看，这个应该不是指的2000年前的玛利亚因为这个妇人这么样的特别，她 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啊，有一个宏观的一个图画啊。而且启示录读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有出现了七个印，然后七个吹号，之后要有七个碗，就是七年的大灾难。所以这个妇人应当不是指的耶稣的肉身的母亲啊。那这位妇人是谁呢？啊，比较可能的说法，这妇人应该是指历世历代以来这些信实的神的儿女，我们说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没有错，肉身的以色列人，耶稣诞生在这个大卫的家族，大卫的族谱当中。我们看见这个男孩，他要来辖管，要来统治万国，可是这位妇人却正在难产当中。好，弟兄没有生过孩子，姐妹如果难产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等候的是什么？你心里期盼什么？赶快怎么样把孩子生出来，赶快把孩子生出来。那对于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的信徒而言，你期待的是什么？你痛苦的挣扎，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孩子的降生。所以这边提到这位妇人要生一个男孩，这不是指耶稣第一次的降生，是指耶稣的再来。在末世信徒，我们期盼耶稣的再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经历到许多的痛苦，好像这个难产的妇人，她在等候，赶快啊，能够把孩子生出来。这位男孩，他用铁杖来辖管，来统治万国。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 baby 降生在马槽里面，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连一个旅店客栈都找不到，只能找到一个马厩，一个马房降生。他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后来大希律王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降生，他还怎么办呢？他找不到，他就把伯利恒城里两岁以下的孩童都杀了，以至于约瑟玛利亚受到天使的指示，他们必须提前的逃到埃及去。那是耶稣第一次降生，一个软弱的婴孩。可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好像各位今日周报这个封面，他是犹大的狮子他用铁杖来统管万有。铁杖不是木杖，这个铁杖象征的神的一个权柄，是坚固的，是不能够动摇的。他不仅要来统治万国，也要来牧养，像一个牧羊人来牧养万国。所以他不是一个残暴的一个君王，他是一个牧羊人的心肠来统治万国。地上没有一个权柄，一个领导人能够像这位君王一样，再来的君王，这位男子耶稣基督。可是在这过程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见有一个大红龙，象征了这个邪恶的势力正要来抵挡耶稣的再来这个红龙为什么是红色的？可能象征了他要流许多的杀了许多人，流许多人的血。不仅如此，他还要与神的百姓来征战。所以说，如果说我要为2015选一个字来代表2015年，征战也是天天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征战，在遇见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预备呢？那我们知道在德州几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枪我跟这个美国母会一起开会这个我就问母会牧师，我们这 campus 是否是所谓 gun free 就是禁止带枪进入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都会写 this campus is for gun free， 就是 不可以携带枪支进入的哈。比如说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到都有这种标示哈，校园里面不可以带枪。那就问我们美国母会说，哎，我们这个园区里面是否禁止使用枪支啊？啊，他说没有，他说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他们都带枪来到教会的哈，啊，他们是 cowboy 啊，所以母会他们一些人是带着枪来到教会要保护大家啊，可是我们也开玩笑说，如果真的交火啊，开火彼此开火，恐怕死伤更惨重啊。我们想要防卫自己啊，圣诞节应该说感恩节卖的最好的啊，不是这个大荧幕电视，是枪啊，是枪支啊。我们想要保护自己，可是神怎么来预备呢？神怎样保护他的百姓？这边提到了，神预备了旷野，让这个妇人，这个代表了整个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信徒，能够逃到旷野里面去。旷野，各位想到旷野，在旧约里面，什么时候出现旷野？以色列人出埃及，逃离埃及的统治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啊？到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神在旷野里面喂养他们，用玛纳供应他们，他们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我们看见神信实的供应，旷野好像一无所有，却是神信实供应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有旷野？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来开始传道，还有耶稣在旷野里面禁食了40个昼夜，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一样。就连保罗信主之后也在旷野里面待了3年，在旷野里面与神亲近。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旷野不是一个不好的地方，这个属灵的旷野是我们与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当中那个Henry 伊娃他们夫妇搬到旷野去哈，也许那边比较安全一些哈，因为他们那个新的这个 ranch 他们自己有水有电啊，有水源啊，之后他们要装太阳能的电源，所以他们有水有电，不怕末日来到说断水断电啊，他们还可以存活哈。圣经里面的旷野不一定是 physical 的旷野啊，当然你要预先做准备。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旷野与神同在，隔绝外面的干扰啊！你会发现太多的干扰在我们当中。各位的手机一个比一个更先进，对吧？啊，不仅手机电话进来，你的 WeChat、你的 Line、你的 Facebook 啊，那有这么多的新闻啊，有球赛，有竞选的辩论。有太多的事情在干扰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旷野，逃离这个世界，来与神亲近，与神同在啊！所以神为这个妇人，象征教会的这个妇人，预备了旷野，让她在那里与神同在，好像耶稣40昼夜在旷野里面禁食祷告，与神亲近，并且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在旷野里面有1260天，照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啊，历法啊，他们的这个 calendar 啊，一年是360天，那1260天就是3年半的时间啊，3年半也很巧合，耶稣在传道也是3年半啊，有3年半的时间在旷野里面。神保守看顾他，因为我们知道大灾难就要展开，有7年的大灾难，所以有许多学派认为是灾前背题、灾中背题，或是灾后背题啊。那如果我自己个人啊的立场是，应该不是灾前背题啊。基督徒在这个7年的大灾难当中，我们会蒙神的保守，我们会遇见这样大灾难，但是我们会蒙神的保守，前面的3年半。之后又一个3年半，就是7年的时间。然后神的天使要为我们征战，不是靠我们的 力量征战，不是靠着美军、英军、苏联的轰炸来为我们征战，是神的天使要来为我们征战，以至于魔鬼以及他的天使都要被击败。神保守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前两天，应该是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新闻 ，ABC 的新闻，在12月18号，提到了有一对夫妇，他们原本是美国的所谓反恐的一个官员哈，那他们协助了有25个家庭、149个 refugee 啊，就是难民啊，包括了有62位儿童从伊拉克逃出来。他们要问世界各国有没有可以接纳他们的，结果他们问了大概超过至少10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接纳他们啊，只有后来东欧的一个小国啊，捷克斯洛伐克来接纳他们。因此他带领这一群人啊，好像电影的情节一样哈 如何搭车，如何搭上飞机，然后脱离被 IS 所杀害的一个处境啊，我把这个 video 贴在我们教会的 Facebook 上面。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发生，这些犹太的信徒、犹太的基督徒怎么样逃离啊？怎样有人来帮助他们啊？没想到过了70年之后，二次大战结束70年之后，类似的事情又再度的发生，基督徒又在逃亡啊，从世界各地，特别从中东地区要逃出来啊。我们看见神自己信实的预备，没有错，一些基督徒可能因着信仰的缘故而殉道了。我们看在利比亚的海岸，10几个基督徒穿着橘色的衣服就被斩首，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们是 Coptic Christian， 有将近2000年历史的埃及的基督徒。但是神也预备了一些脱逃的机会，让神的百姓能够脱离，所以有征战，但是神已经得胜。所以我用一个过去是 conquered， 这场战神已经打完了，已经得胜了。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已经得胜了。如果要你去参加一场战争，你不知道生死，不知道祸福，不知道胜负啊，比如说2次世界大战，有一些现在有一些小说出来啊，甚至拍成电视剧，就是如果盟军啊，就是所谓的西方的盟军没有获胜的话，会发生怎样的现象啊？有一个电视剧就提到了啊，美国有一半的西半部是被日本统治的，东半部是被德国统治的啊，以至于美国的百姓生活在两个集权统治底下。如果一场战争我们不知道生死祸福啊，我们实在没有得胜的把握。然而这场战争是 conquered 的，是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之后，这场战争已经得胜了。这边提到了得胜是靠着羔羊的宝血和弟兄们，就是你我所见证的道。如何得胜呢？ The salvation and the power and the kingdom of our God and authority of Christ。 我们不是靠着枪炮，不是靠着弹药来得胜，而是救恩，而是这个国度的权柄跟能力，更重要的是羔羊的宝血赐给我们救恩，就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以至于得着最后的胜利。所以今天的背景就是什么？我们应当要欢喜快乐，没有错。过去这2年许多的灾难、天灾、人祸，可是我们面对未来，面对新的一年啊，我想天气不会变得更好，我想战争不会减少，但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因为这个惨难的妇人 要生的这个男孩是耶稣第二次再来要改变这一切，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就是你我神的百姓，你是否预备好了穿着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我们该如何来预备自己呢？在马太福音第24章12到14节这样说道，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提到爱心，世人的爱心开始冷淡了，因为我们彼此防范，对吧？我们很担心恐怖分子混入我们当中，的确会有，甚至在一个教会祷告中，南卡的教会，一个黑人教会，一个白人的年轻人混入当中，祷告到一半，当大家闭眼睛的时候，他就开枪把牧师这些执事长老全部都杀害了。我们的爱心越来越冷淡，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但是在这幕后的时代，唯一能够见证神的就是我们对人的爱心。还有呢，提到了要忍耐到底， The one who endures to the end will be saved。 有人说，哦，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得救从来不是一个 moment， 得救是一个过程。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进入了这个得救的这个过程。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信心，持守住我们的信仰，必然要得救。这是指的最后的一个得救，从这个末后的灾难当中来得救。然后呢，我们要做什么？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将这样的福音传到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即使我们没有去很远的地方，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年轻人他要去土耳其，是吧？现在土耳其有很多的难民营在那里，也有基督徒进入他们当中来问候，来服侍他们。求主帮助我们把握机会，对万民来做见证。也许就是你同事里面的印度人，或是巴基斯坦人，你也可以对他们来做见证。面对新的一年啊，我在寻求我们教会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啊。那我找到了这句话啊，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他们墙上就写着 Passion for God, Compassion for people。 这是什么意思啊？ Passion for God, 爱神，你的热情，热爱神啊。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常常爱许多世上的事情，不是吗？我们担忧世上许多的事情，但是如何能让我们胜过这些试探，不在这些外在的环境当中让我们陷入焦虑恐惧，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信靠，所以 passion for God, 然后呢 compassion for people。 compassion 就是同理心，好像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世人当中一样，你是否能够感受到身旁人的痛苦？你是否愿意为他代求？你愿意陪伴他，鼓励他？ Compassion for people。 如何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不动摇？我们期待每位弟兄姊妹在未来的一年能够更深的认识神，更多的爱神，也更多的爱身旁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在这个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啊，我们再度的来看到啊启示录这个末后的预言。我们相信这一切都要来应验应许，正如过去的许多的预言关系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只剩下耶稣的再来，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应验，但是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握时机，将这福音能够传到万国万民，来为主做见证。因为胜过世界的正是羔羊的宝血和我们所见证神的道，也帮助我们不要灰心，好像这个惨淡的妇人一样，我们能够忍耐等候主的再来，更求主激发我们的爱心。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开始防备，许多人开始彼此的排斥，许多政治的立场越来越极端，帮助我们基督徒在这幕后的时代能够发挥爱心，更多的体恤人的需要，用神的爱来影响我们身旁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